啊，你睡不着吗？要不我唱首歌哄睡？ 你唱完我还能睡吗？ 你信我，我偷偷练了好久的。 唱吧。等等，这次再翻车，你没了。 哎呀，不会不会，水吧水吧，我亲爱的宝贝，妈呀！ 等死！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、 救命啊！ 晋江文学城授权、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月票还没过20000，封印师睡不着，拜托大家投投票啊！第77集，隐藏副本首杀，论坛再次沸腾，另外9个服的大佬都疯了。隐藏剧情打得顺，他们还能当做是两位大佬有想法，可这是隐藏副本呢，他们都还在摸索阶段，人家2天就摸到 BOSS 打完了，据说 BOSS 就那2个人打的，开国际玩笑呢。其他玩家也觉得不可能，两个脆皮扛 BOSS。又不是天神下凡，可能吗？他们便纷纷在官网留言，想要个说法。众人等了一下午，等到了官方通告。策划团队查完陈星应援的记录，顿时咽下一口血，觉得不能是玩家的锅，只好认了，便给了一个说明。各种官方用词往上堆，总而言之，这个首杀是他们一下下磨出来的，没有问题。众玩家服了，这次心服口服。9个服的大佬想不明白他们是用什么办法打的，彻底认清陈星应援有2个妖孽的事实，自认凡人比不过，便都歇了争强斗胜的心思。身处漩涡的两位大佬早已见惯大风大浪，过得十分淡定，雷打不动练着级。等谢成岩把等级练到80级，刚好是一个全新的星期，隐藏副本又能打了，他们便带着影帝和如意的人推了一次副本。推 BOSS 的那条捷径被修好了，但有两位大佬指挥和控场，过程有惊无险。推完后，谢影帝还围观了那根调整过的石柱，这才知道他们是怎么过的。 厉害，过来分东西。 他说着，察觉胳膊被戳了戳，摘下眼镜扫一眼，见房间里来了几个陌生人，便回到游戏和队友打声招呼，原地下线了。进来的这队人里有陈组长和几位冰冻小组的人，剩余3个则是江晨从没见过的，便静等他们的来意。陈组长帮他介绍， 这是新来的秦组长，秦组长是来接手冰冻项目的，今后我和他一起主管冰冻实验。 江晨懂了，已经有了他这一个成功案例，上面怕是不想这么轻易放弃。陈组长的终止申请没有通过。秦组长上前几 步。你好，我们需要重测一下你的身体数据。 江晨自然配合，起身出去了。各项数据全部测完一遍，秦组长看着他的报告，微微皱眉。 有一点点问题。 什么问题？ 小事儿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和他们讨论的。但以防万一，你这几天最好先住到无菌病房。 江晨猜测着，是不是癌症又复发了？ 我能玩游戏吗？ 暂时不行。 江晨点点头，听从他们的安排，去了无菌病房。他一走，秦组长示意心腹把门一关，脸色立刻沉了下来。 胡闹！ 冰冻实验这么大的事儿，捂着还来不及呢，他们竟让他去网上打游戏，万一说点什么出来，那得造成多大的影响啊！组长，你看见没有？他还有手机呢，老陈那些人的心真大呀！ 给我把他手机摘了，让他在里面住着。 心腹应声，开门走了。方景行一直等到晚上都没见到封印师上线，便发了消息，结果石沉大海。他转天早早起床， 仍没看见回复，便忍不住拨了过去。等了半天，见那边自动挂断，顿时皱眉。 封印师出什么事了？ 江晨早晨准点起床，慢条斯理吃完饭，在小护士的建议下，开始在病房里遛弯。秦组长来看了几眼，回到了办公室。两位心腹经过一下午加一晚上的努力，写成了报告给他。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不愧是当年能拿冠军的电竞天才，在游戏里混得风生水起，赫赫有名，好几个热搜都和他有关。秦组长捏着报告，额头突突直跳。 还有这个手机，早晨一直在响。 话音一落，手机又响了起来。 接。 您好。 那边静了一下，传来一个温和的声音。 啊，您好，请问您是这个手机主人的亲属吗？我是他游戏里的朋友。 啊，我不是，您有什么事儿啊？ 我看他今天没上游戏，想问问原因。 啊，抱歉，具体情况我们不方便透露，让他以后联系您吧。没事儿，我就先挂了。 啊，那他现在还好吗？ 他很好，不用担心。 好，谢谢啊。 哎，不客气。 他切断通话，看向组长。 老陈他们已经到齐了。 秦组长点点头，拿着报告去了会议室，把东西往陈组长的面前一拍。 来，看看。 陈组长看着第一页的内容，撩了一下眼皮。 这事我早就知道。 知道你还让他这么折腾下去？ 他又不会往外说。 这是他说不说的事吗？还有这个全息设备，你们查过安不安全就让他玩？ 早就查过了。 陈组长看着面前的人，没压住火。 倒是你姓秦的，你把他关在无菌病房里是几个意思？他是活生生的人，有社交需求。 社交需求？你们都是死的，不会和他聊天啊？你摸着你的良心问问你自己，他如果不是你老师的儿子，换一个陌生人来，你会不会给他开这个后门？ 他冷冷地扫视一圈。 还有你们，心也是真的大，他刚出危险期没多久就让他这么玩？ 冰冻小组的人屏住呼吸，大气不敢喘一下。秦牌匾的脾气他们都清楚，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出，做好了心理准备。 保密协议和职业手册都让你们吃了，他现在是19岁，不是49。 他冷静又威严的声音砸在了整间会议室。 一个19岁的孩子，你们对他了解多少啊？就因为他是江老的儿子和江福院的弟弟，你们就对他这么放心？你们之前有没有想过，万一他在网上说点什么，到时候整个项目组都得被架在火上烤了？你们简直儿戏的让我大开眼界。 他是战队队长，知道轻重，而且他签过保密协议。 保密协议他只是有义务遵守，他硬是无视，你能弄死他？ 那你想怎么着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